益综合金融服务，为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全生命周期融资。招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您企业成长的每一天。详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彩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开始本市会刮上好几天的北风。今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的平均温度也有所下降，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提前把秋裤穿上。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抢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十一假期特别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已经是到了10月6号了哈，咱们的十一长假呢渐渐走到了尾声。不知道前几天大家都去哪儿玩了，或者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出游的路上，心情又如何呢？在这里呢，高磊要再次祝各位朋友十一假期愉快。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出游路上的一些好玩和新鲜的事儿。众筹火车您听说过吗？以后呢还会定制化呢。平时我们出游无非几种出行方式，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坐汽车。那么其实呢，现在咱们祖国大陆哈，这个高铁建设的这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很多的朋友在咱们国内游玩出行的第一选择就是坐高铁，因为方便快捷哈，而且呢能够深入到游览地的腹地哈，节省了我们在路上的一些时间成本。那么众筹火车这件事儿，其实也是逐渐的新兴起来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铁路运输行业如何为乘客提供更精准的定制化出行服务，让资源配置更合理，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铁路方面呢，也千方百计的满足旅客需求的努力也值得点赞，他们的方向值得期待。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近日满载着1000多名长跑爱好者的 K5488 次众筹火车就从西安车站驶向榆林。火车上有着共同话题、共同爱好、共同目标的人群，开启了他们的塞上明珠一日游。这就是 参跑榆林国际马拉松并游览。这是继去年十一黄金周西安铁路局开行首趟众筹火车之后的再次尝试。这种根据旅客需求确定是否加开专列甚至发车时间的做法，也是得到了市场的欢迎和积极响应。那么随着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交通服务的需求是日益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不同行业的旅客群体，希望呢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和选择出游的方式。如今啊，旅客呢通过互联网在线众筹，铁路部门呢也可以获得更直接、更精准的客流数据，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上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从而有效地提升列车的运输效率，避免啊坐席空置，乘客呢也因此消除了购票难的烦恼，出行就更加便捷了，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举措。那么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如何刷新思维，通过互联网打通与旅客之间的沟通渠道，对铁路部门提出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众筹火车出台的一大背景。一方面呢，众筹作为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大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众筹火车的出现是传统运输行业在互联网时代适时的创新。那么另外一方面啊，众筹火车呢还打通了旅客选择与企业决策之间的信息不对等，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按需供给的运力和服务。那么通过互联网获得旅客的需求，由乘客方决定开车的时间段，那么这种针对旅客的专门的定制化服务才是最全面和精准的。那么就目前来看呢，众筹火车啊仍然是处于实验阶段，推广这种模式呢也需要长期的尝试和探索。此前呢，铁路总局推出了接续换乘方案以及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的方案啊，还没有全面推广。一呢是需要积累经验确定最合适的方式，二就是需要多部门多区域的协调，也就是说众筹火车的尝试啊模式有待完善。那么在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未来呢铁路运输行业如果为乘客提供了更精准的定制化出行服务，让资源配置更合理，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但是不管如何呀，铁路方面千方百计的满足旅客需求的努力仍然值得点赞，方向也是值得期待的。像众筹火车自主选座，公众就需要这样的贴心服务。一段时间以来，在万众的期待当中，铁路改革按下了快进键，也推出了诸多改革举措，万变不离其宗。有一根主线，那就是进一步提升铁路的市场化水平和竞争力，在服务社会当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啊，改革会形成良性的竞争态势，如果众筹火车服务模式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必然会促航空、公路等运输服务企业同步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从而呢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加多元也更优质的服务。您想想，以后如果能参与到这种众筹火车的选择的方式当中，那我们的出行不就更加的便捷和舒适了吗？让我们来共同期待吧。 梨花上的山谷，翻越沙漠山谷，趟过了丝绸之路。听琵琶来共鼓，穿透阳关西出，走向了当年起步。加快了速度，扬起漫天尘土，带上了他身上限速。绿洲在不远处，翻身寻常之路。神秘的九色鹿，飞飞飞飞去你的经纬，月牙千变千变，风沙在耳边吹。飞飞飞与你同进同退，历史转角一道飘逸的美。飞飞飞飞去你的梦寐，白驹过隙时光流转，人飞飞飞飞，不问此心为谁，沿着你的故事一路寻味。 那丝绸之路，听琵琶何来共舞，转头阳关西出，奏响了当年七度，加快了速度，扬起漫天尘土，大山拉得身上限速，绿洲在不远处，走向寻常之处，还是神秘的九色鹿。光流转不是人非，非非非，不问此心为谁，沿着你的故事一路寻味，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出游的新方式和新线路。刚才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方式，这就是众筹火车的方式。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给您推荐一些出游的新的目的地了。首先我们要来到的是兰州。兰州的安宁区是位于黄河北岸，有金城西北之门户，河西五步之咽喉之说，全区的森林覆盖率啊高达 43.4%， 黄河风景线西段纵贯全境。那么区域内呢还有天府沙宫、仁寿山、九州台等自然景观。那么从去年开始啊，依托兰州桃花旅游节，安宁区连续举办了中国热气球俱乐部联赛、中国攀岩联赛兰州安宁站的赛事，以及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西部会场九州台登山活动等三大体育赛事。通过体育加旅游的发展模式探索，不仅是带动了安宁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使得安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热气球升空之后，俯瞰这座城市，青山绿水尽收眼底。有着17年飞行经历的热气球飞行员杨海军在空中是拍摄了不少视频，他说这些视频非常珍贵，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回忆，都可以说我在黄河边上飞过。那么另外像攀岩比赛所在的仁寿山景区风景秀丽，经过多年的开发，也成为了国家级的重点生态旅游风景区。攀岩运动场地与仁寿山景区的结合，既满足了人们休闲旅游的需求，也为人们健康运动增添了新的选项。沿着九州台登山步道登高，九曲黄河一览无余。这里啊，不仅是户外运动的天堂，也是咱们市民朋友休闲健身的一块宝地。那么近年来，安宁呢，以一心四区为发展的思路，也就是说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区、科教文化创新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幸福城市建设先行区等等。 按照全域旅游的这么一个理念哈，立足现有资源，大力的开展惠及全民的旅游、体育、文化活动，加快推进体育与旅游深度的融合发展。安宁区也是引入了国家级赛事、户外运动基地等体育资源，颠覆了传统的观光式的旅游形态，使城市和景区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没错，我觉得旅游加体育的这种新的方式呢，是现在很多朋友出行的一大方向，既锻炼了身体，享受到了运动的快乐，同时也可以分享到当地的美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旅游目的就更加的丰富，层次也更加的多彩，这是我们旅游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这是刚才我们去到了兰州的安宁区，感受了一下他们那儿的旅游资源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南京瞅一瞅那儿的双层观光巴士。对于自由行游客来说，如何利用公共交通玩转南京，您呢可以先领取一份跟着地铁游南京手绘地图，来一场啊地铁游南京之旅，也可以买一张城游卡，坐上南京的环城游观光巴士车游南京。而近期呢，南京双层观光巴士的正式运营也更为游客带来了游览南京的新选择。根据了解，南京双层观光巴士是由南京公交集团、春秋集团联合打造的。目前呢，一共有10辆双层巴士投入运营，设置了1号东郊线、2号古城线两条观光线路，分别呢是串联起了中山陵、月牙湖公园、明故宫及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莫愁湖公园、中华门城堡、夫子庙、总统府等10多个景区景点。那么两条线路呢，可以在总统府站进行换乘，游客呢可以跟着两条线路啊，抵达南京各主要的景区游览。游客也可以在站点直接购买车票，也可以呢通过该观光巴士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及携程啊、同城等网络平台购买。票价呢是每人30元，24个小时之内，持卡人呢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双层观光巴士车游南京。那么与普通巴士相比啊，双层观光巴士票价也不便宜。那么在乘车体验上，它与普通巴士有什么不同呢？今日我们就了解到，这次推出的双层观光巴士采用了红色车身，搭配南京古城图案，司机制服、内部座椅也一律是采用红色，十分的醒目。车内配置也是展现了十足的旅游观光属性，座椅呢都是配备皮质座椅、安全带，让车游南京呢更加舒适安全。每个座位呢也都配备了带有 GPS 定位的语音解说设备，内置8种语言讲解。游客呢凭借这个车票呢向司机兑换一次性的耳机，插上即用。除了车身的窗户，观光车2层还特别设置了可以开关的全景玻璃天窗，为游客呢带去全方位的观赏体验了。乘客良好的体验离不开细节的服务。据一号东郊线司机王师傅介绍，南京呢曾有过双层巴士，但是因为南京梧桐树多，为了确保安全，双层巴士渐渐就退出人们的视线。二号古城线的司机周师傅呢则表示，目前呢双层观光巴士是采用了每2辆车配3名司机的制度，3人是轮岗驾驶，确保司机精力充沛。那么同时啊，双层观光巴士行驶速度必须控制在每小时20码到30码之间，安全行驶，游客观光2不误得以实现。那么双层观光巴士再现南京，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市民前来体验。现在呢不仅仅是司机，而且呢还成为了向导。周师傅笑着说啊，这个驾驶双层观光巴士的司机都是从大客车驾龄10年以上、公交驾龄5年以上的司机当中啊挑选出来的，而且都是老南京人，为的呢就是在确保车辆平稳安全行驶的同时，给有需要的市民和游客介绍一下南京。他说现在每天都有乘客向我咨询南京的旅游，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发现啊，成为向导的不仅仅是司机，热情的市民呢也化身为南京旅游的宣传大使。巴士行驶到老门东站附近，就有游客感叹，哎呦，周围的建筑太美了。哎，这个时候一位南京市民就主动的向游客介绍起老门东，车厢内可以说是其乐融融啊。推出双层观光巴士呢，也是响应南京市全域旅游发展相关规划的举措之一，也是南京公交集团创新发展的具体的体现。 南京双层观光巴士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韩功济就表示，南京市历史文化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观光巴士有一定优势。那么今年八月底，双层观光巴士呢就推出了南京古城区夜景观光线路，为游客呢还提供了更多的游览选择。那么此外啊，南京的观光巴士有限公司还计划与各景区推出套票服务，那么游客在车上就可以购买到其他景区的门票，省了您下车之后再去排队的烦恼。那么根据了解呢，去年南京啊已经是开通了南京环城游观光巴士，设置的六条线路就串联起了南京所有的重点景区。那么韩经理还表示，南京环城游观光巴士线路多，覆盖范围广，而在这次开通的双层观光巴士更注重观光体验，两种观光巴士也为游客出行提供了多样的选择。那么行驶在路上的双层观光巴士本身呢就是一幅流动的广告，而高品质的服务也将成为南京公交服务的新亮点，展现南京古城的风貌和人文情怀。哎，听我们这么一介绍，以后您有机会再次来到古都南京的时候，不妨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双层观光巴士游览古城的出游方式，我相信啊，您的收获一定会不一样的。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高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第二和第三时段，高磊带您继续出发。 It's not just me, no, you feel it too. You know and I know, we lost a lot of. It's like our love cut the line in two. We're on different sides, oh, lost in the echo. Our lips are moving, they make it work. Words turn to riddles, we make it worse. Cause I'm not listening, and you're not listening.Cell phones when I speak, cause you don't listen when I talk. Dial tone, nothing but that high note when you speak, cause I don't listen when you talk. Ooh, yeah, don't think we'll ever get better. Get first with every letter. Dial tone, nothing but that high note on repeat, cause we don't listen when we talk.We could speak like we're trying to share conversation, communication. I'm hearing me and you're hearing you. We're on different islands, just sounds of silenceI'm not listening, listening. You're not listening, you're not listening. No. We try to fix it, it never works. Oh, we go breaking up like cell phones when I speak, cause you don't listen when I talk.

而且相对来说呢，交通呢方便，就不用像太远的地方，路上因为两三小时的，那可能老人孩子可能受不了。 受不了。 哦、对，然后所以说呢，我觉得，就这两天的话，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那么几个地儿。 好啊， 可以看看。 啊、 我觉得北京的话，就是往西、往南、往东、往北，相对来说可能自然环境更好一些。 是。 例如，咱们要如果去密云那方向。密云的话，前天的话新开了有一个地儿，我认为特别适合孩子，孩子也会特别喜欢，叫松鼠谷的地儿，你看听这名字，就是说这谷里头养了很多松鼠。 哎，我在天坛公园啊也见过好多小松鼠，哎呦，那小松鼠抱着那个松果，然后就窜来窜去，可可爱了，但是偶尔也就见个那么一两只。 北京的话，松鼠的话，如果原生的松鼠大概有两三种，但是就是我说的北京是两三种，但实际上全世界范围之内，有可能几十种、上百种的松鼠， 是， 所以咱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到了松鼠谷，就是它不是说咱们只是咱们本地的那种小松鼠，咱们在想那公园里头喂的那种，可不是，那有各种各样的松鼠，非常漂亮， 哇， 黑的、红的，然后就还大尾巴或者长尾巴的，例如有一个松鼠叫好像女巫松鼠， 女巫松鼠， 就你听这名就很逗啊，所以说它那松鼠呢长得都很漂亮，而且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笼子，它不是说只一个小笼子里的，它可以让那个松鼠可以跑来跑去，而且它们呢你可以拿了小瓜子儿或者一些零食，可以直接去亲手去喂这些小松鼠 哦，这都是被允许的， 是允许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孩子，而且呢，他是走的话，那个前半程的话都走的是那个京承高速，然后呢，后边呢走了一小段国道就到，就在马的就国道边上，101国道边上，所以交通呢还算是比较方便，而且它这一块不只是在这儿的话，你可以在这儿玩那个小松鼠，然后它底下呢还有自己的一个民宿的住宿，但是你得提前预定啊， 对对对对， 啊，这得先预定，可以， 但是我估计六号也差不多了，可能六号晚上再住的人就不多了， 相对来说就是有一规律啊，就是我因为我以前老帮着人订房， 是是是， 二号、三号、四号这三天一定是最难订的，你得提前半个月以上订，也就是说。得反正得提前 九月份您就得 全 定好了 啊，然后其次然后就是一号，然后再是五六号七号，但是100%是六号是能订满的，也就是说你要是临时订是很难的 哦， 一定要提前，一定要提前去预约。在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在松鼠谷以外，而且松鼠谷边上呢不远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也适合老人和孩子，而且能让孩子呢长知识，有一个蜜蜂大世界。 嘿，蜜蜂大世界里边也有不同种类的蜜蜂，是这样吗？ 蜜蜂有不同的种类，更多的是可以让孩子和老人一起自己动手做一些跟蜜蜂、蜂蜜相关的一东西。 比如说有什么呀？ 例如，就是咱们大家知道那个蜂蜜都长在那蜂巢里头，你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让孩子参与去摇蜂蜜。 哦。 然后还可以制作，例如男孩呢，你可以制作一些蜂蜜的香皂， 哦，蜂蜜香皂，纯天然， 对，纯天然的，甚至还有一些口红啊，或者润唇的一些东西，都可以用蜂蜜来做，你都可以让孩子和老人一起来参与这种活动， 也不复杂是吗？ 不复杂，不复杂，很简单，而且的话，你看咱们一般吃的蜂蜜的话，都是就是已经摇出来的那种， 对， 啊，那儿有专门连蜂巢一起的， 哎呦， 就是非常的原始，非常的自然的那种，也有不同的就。你真正有学到了一个，那个就是刚吃那个蜂巢的时候会很甜，但吃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成语，叫“味同嚼蜡”， 就没那么的甜了，是吧？ 对，但是很好玩儿。我觉得你让孩子们能感受一下到蜂蜜是怎么出来的。 哦，就整个过程流程我们会看到，然后还甚至可以 亲手 参与。 而且那上面都会有展览，就跟蜜蜂相关的一些知识，它都会有一些图片啊或者什么的来告诉你，那一块我觉得这个两地儿都很挨得很近，你完全可以愿意的话可以作为一日游就可以。 对对对，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商场里边买那个蜂蜜啊，总觉得里边是不是添加了一些东西啊，或者说糖分太高啊，买回去对吧，就是这吃起来总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担心，但是咱们要在这个蜜蜂大世界的话，就 蜂巢蜜 就直接是蜂巢蜜， 对， 纯天然的， 对，就没给弄出来，连着蜂巢你就一颗二颗一就吃了。 哦，哎，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这个价格会不会比市面上买到的这些蜂蜜要贵很多呀？ 不是， 是不是？ 哦， 这个我觉得他首，但是他那个首先每人有一个门票，然后呢，你要参加什么活动呢，有单独可以去预约什么的都可以。 哦，这是两个地儿可以连在一起，特别适合小朋友，我觉得。然后大人跟着旁边一块儿也了解了解，不一定所有的知识您都知道，是吧？ 而且的话，我觉得在那条线上的话，我觉得吃的也会多，因为挨着水库嘛。 哦，对， 因为本身就在水库边上。如果要愿意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密西路品尝一下它的，那个水库鱼一条街，尤其是我特别爱吃他们的灶台鱼。 嗯， 灶台鱼的话，里头各种有它有一种那个，例如有小杂鱼那种的，还有那种大鲤鱼或者是那个大胖头的那种鱼，还有花鲢的鱼，各种各样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不想吃灶台鱼，例如它有什么油浸鱼啊、干鸽鱼啊，我觉得都特别好吃，非常值得去。 嗯，而且啊是非常新鲜的，对吧？ 对，一定是。 这个季节了，比如说除了吃鱼之外，就是还有什么挺有意思、挺尝鲜的一些东西吗？ 如果尝鲜的话，现在这季节呢，葡萄应该是尾声了，我不一定能赶得上，但是梨应该还可以。 有 啊，因为在密云那一带，就刚才尤其是我说，就是去的那个两个点儿那附近， 嗯嗯， 有一个村儿，它的梨特别有名。 叫什么名儿？这村儿？ 庄头峪。 庄头峪村。 对，然后它的香酥梨特别好吃。 香酥，哟，听这名儿就好吃。 啊，对，没错。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愿意的话，可以去那儿摘香酥梨去。 哦， 啊，这是一个比较新鲜，就这个季节就正好。应该可以， 但是香酥梨是不是就是很酥软？ 你要刚摘下来并不是很酥软，但放一段它会酥会软一些。 哦，我自己听这名儿就适合老人家吃， 对，非常好吃， 牙口不好的是吧？ 对对 啊，哎呦，那这两天的时间，您看看还有别的方向适合带着孩子，尤其是亲子的，咱出去玩的地儿没有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呢，是一个刚刚开业不久的，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在房山有一个叫翠溪谷的，它是大美儿童和那个韩建合作，然后做的一个翠溪谷的游乐园。然后它那个呢，原来这块地呢本身啊其实是一个矿山，一片荒芜。 哦， 后来呢他们把那儿改造了以后，号称是一个北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不插电的游乐园。 嗯哼， 也就是说没有说动力的那种，虽然是你自己孩子玩，例如他那滑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现在我觉得秋天了，凉爽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晒了，很舒服。而且他那个设计的理念我觉得挺逗，他那滑梯又并不是一个，是一个大圈 U 字形，然后每个里头大概有十多个滑道。 哇， 而且非常的高，就是孩子一定会寻求这种刺激，会往上跑的。然后例如他还有用筷子的那种感觉，就有中国的一些文化筷子形式，做着各种各样的插在那儿，然后孩子可以在上面来走来走去的，还有渔网的这种概念，还有就是很多很多这种概念。而且它的话本身住宿也有很多种，有那种公寓式的，还有那种大的露台式的，特别大的那个露台，我觉得近郊所有这些都算里面可能最大的露台了，然后另外还有的话小别墅式的这种住宿，而且它还有好多霍比特小屋，还有好多那种小各种各样的课堂的教室，可以让孩子们去来学一些那个各种知识或者上课，有不同的课你可以去专门去挑去学。 哦， 这 边内容还真挺丰富的， 非常非常丰富。 哦， 这个呢开业了可能也就两个月吧，还比较新鲜，如果大家愿意的，我觉得这边也可以。而且 怎么过啊？您说， 它是在那个房山，离燕化不算太远，就应该直接搜翠溪谷，应该就能找得到。 翠溪谷， 对， 哦， 而且这个附近离这儿开车也就不到十分钟的地儿， 嗯， 然后也有一条河，河两岸全都是专门做鱼的，还是这个鱼的概念，对，做鱼的也是吃的那种地儿，而且环境特别好，你都在水边，你可以边吃边欣赏风景。 这吃鱼是什么方式？也是灶台鱼吗？ 它这块有灶台鱼的方式，也有就是那种炖或者鱼宴的那种形式啊，你可以不同的形式，而且你可以好多钓鱼池啊，你可以边上钓完了你再过来吃啊，就都可以。这条线上呢我觉得也不止它一个地儿啊，就是说如果要走的话咱们最好走出一条线来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地儿呢还有一个我是认为特别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儿啊，叫金祖山。 金祖山 可能 这是专门一个景点还是一村落？ 它是一个景点，以前是免费的，但是现在整修好了又收费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去。 为什么呢？ 这一个景点有两个 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哎呦呵，那我们那儿看什么呀？这两个 啊，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所以说我说认为可能老人可能会合适，因为他那个坡不陡，相对来说比较缓一些，你可以再往里转转转，而且它有历史意义，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皇陵的话，可能都知道那个明的十三陵， 是去的比较多嘛、 哎？对，因为它名气也比较大， 对对对。 但实际上那个并不是北京最大的皇陵，还有一个皇陵规模比它还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哎，就在这儿。 金祖山， 金山 陵， 金祖山金陵， 对，金朝的金陵，但是为什么大家知道的少呢？ 对呀、 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因为外族就是北方民族老来侵袭，明朝认为呢，金朝不是也是那个北边的民族吗？ 对， 认为他们的黄脉，所以他给毁了。 哎呦， 所以地表的东西你几乎看不见 了。 啊，但是后来呢，偶然呢会又发现了他的一些那个，例如他那个瑞陵，啊，又发现了地宫了，啊，所以说现在呢保护起来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陵是吧？ 对 啊，您不是说还有一个地儿吗？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这块呢有一个那个特别有名的，但是这个呢可能你喜欢的人才知道，叫十字寺。 十字架的十字， 没错， 就是那个十字。 对， 十字寺， 对，这是号称是在应该是在咱们国家来说最早的进入中国的，这应该算是基督教吗？还是什么？过去应该叫景教。就是最早的一个寺庙是在这儿的，现在还有留着有石碑，那石碑上还有那个刻那十字儿，而且还有那一颗非常老的一棵大的银杏树， 哇！ 这个遗址都还在，所以它也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离着都不远，这都在一个景区之内，你说绕一圈就可以， 对，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例如你看上午的话，你带着孩子们先去翠溪谷，然后好好的玩 一玩哈，上上课呀什么的， 对， 啊、 那是属于那种娱乐性质的跑跑。 对对， 然后呢中午呢吃顿鱼，然后下午呢去这金祖山啊，可以一个缓步的一个形式，然后在山里头转转，看有山啊，这种景色也不错。 对，老人好像也不会累哈、 啊、不累， 他整个这山爬下来得多长时间啊？ 如果你要上到山顶，它有山路啊，那可能稍微累一点、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就看这金陵和十字寺的话，应该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而且它没有特陡的坡，相对来比较缓。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儿就是一天就能搞定，不用在当地住，是这意思吗？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北京周边200公里之内，我认为都可以。但是我就看您的心态怎么样，就是因为它这地儿呢，这个景区里头也有住宿的地儿，也可以在那儿住啊。包括你要是愿意住，包括你刚才说翠溪谷，它也有酒店，都是可以住的。就是你看你时间怎么分配了。就是一天的话稍微有点紧，稍微有点紧、如果你要放松的形式，例如就咱们这6号咱们就去，然后今儿例如下午就去，然后第二天回，我觉得这个行程可能是老人孩子相对比较舒服。 对，哎，这个金祖山还真是从前没听说过，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去那儿住宿啊游览的人也比较少， 相对来说要少很多 啊。 其实京郊啊有很多这种地儿，就是越名气越大肯定人就越多，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名气小的地儿不一定 就不好玩， 景色不好看， 哎， 而且历史的东西其实也很多，北京郊有好多这种地儿的。 对，而且之前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您也提到过，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不太了解，甚至在当地都是免费的，对吧？ 没错， 你看现在慢慢人多了以后知道的也多了，就人就画个圈，人就开始收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保护的，对吧？ 是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应该学习的一些东西确实应该知道，包括金朝其实在北京历史上其实时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朝代 啊， 所以说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看。 对对对对对，哎呦，让您这么一说，哎呀，北京最美的季节金色的秋天，其实要再过个10天半个月就应该进入到北京的深秋了，是不是哈、 是， 北京的深秋是最美最美的。一提到北京的秋天，大家伙儿甭管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朋友都会想到，首先那就是看红叶看彩叶，对吧？ 对， 那看红叶看彩，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到季节哈，还得再等一等，是吧？ 是是，现在可能稍微的早点，但是要往就是越往高的海拔高的地方，可能相对来会稍微早一点，然后主要是要反正你要十一期间呢，肯定是不行， 看不见， 对，得过些日子，然后就可以了。我觉得北京郊区，我觉得北京和北京稍微周边远一点的地儿， 但是我觉得两天都没问题。 嗯， 我要这种地儿，其实有很多很多看所谓的彩叶和红叶的地儿，甚至黄叶的地儿都挺不错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的秋天啊，就得是看这些彩叶林，一定得往山里走。之前呢，我跟咱们春哥也大概总结了两个方向哈，比较的适合大家去秋游，一个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东北方向，一个呢是北京的西南方向，正好是一个大对角哈。 是， 当然其他地儿呢也有，但是没那么的集中，是吧？咱们就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地儿吧。北京深秋，咱们去哪儿玩合适呢？ 咱要先按东北来说。 好。 很多人经常问我啊，就是北京范围之内，然后哪儿的山水最漂亮？我往往第一个说就是雾灵山。 雾灵山， 雾灵山是最漂亮，是密云和河北交界的地方。但是实际上，雾灵山的主峰是在河北境内。 嗯， 它的西门和北门的门口那块归北京，但是进了门其实是河北了， 就河北了 。但是那块我为什么认为它漂亮呢？首先，例如从西门上的话，它那边的是以水为胜，那边的龙潭瀑布啊，真有，就是北京范围内自然形成的这种瀑布，应该是最宽最高的，高不能说最宽的，然后水量应该比较大。而且那个沿途的话，例如你说这个杨树，然后松树，然后各种枫叶或者那种彩叶，就是非常的有层次感， 嗯， 就是照出相来特别漂亮。 对， 它因为有不同的颜色，所以那个地方，我认为其实就是相当于离市区还比较近的，我觉得挺合适的一个地儿，去看那种彩叶，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如果要走那个京承高速，接着往上走。 继续往北是吗？ 应该是东北方向。 东北方向， 有一个地儿，我认为彩叶更漂亮的。 哪儿啊？ 承德的毛巾坝。 承德的毛巾坝。 对，毛巾坝风景区，而且在这个 就是使了我们那个毛巾那个毛巾，毛巾坝。 茅草的茅。 哦，茅草的。 应该叫毛巾坝，荆州的荆。 哦，毛巾坝。 对， 你看，必须得把这个字儿啊，跟我们正好音了，要不然我们就听了。对呀， 你搜毛巾搜不着， 一高得一百度，真没有，是吧？哪儿的毛巾？应该是茅草屋的茅。 对，荆州的 荆。荆州的荆。 对，毛巾坝、 那个坝就是水坝的坝。 对，这倒没错。 哦、明白了。 它就是承德的著名的五岳河的源头。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水很漂亮， 对， 很足。如果要到了山顶上的话，它有一个韭菜楼那块的山坡上，反正那厚厚的草甸子，而且那个鲜花野花特别特别多，而且这个沿途的话，枫树也好，还有白桦呀、红桦，还有红桦， 哇。红桦北京好像很少见， 对，少 啊、 就北京范围之内我就见过一个地儿有，这再说啊， 待会儿再说，待会儿 这个 啊， 这个呢不，这个地儿呢属于那个，但是这地儿呢虽然说是在承德那边，但是开车呢比较方便，它是走京承高速，全程高速， 哇， 不用下高速， 嗯， 下了高速以后，大概再开个20来分钟，然后就到了景区了，而且我就是这个你要照彩叶，我觉得这地儿特别漂亮，有山有水，而且这边蘑菇特别多， 哇， 一去了以后一定要在当地买点蘑菇，特别好吃， 哎呦， 什么有大灰蘑、红蘑。然后那个还是长得跟珊瑚似的蘑菇， 哇， 就更别说什么那些所谓什么肉蘑、松蘑什么的， 就遍地都是了，是吧？ 特别多，这一定要在当地买点这个，特别好吃。 哎呦，那多买点回来自己做菜吃， 没问题，没问题。 但是不建议大家自己采摘。 如果是采的话，一定跟当地人一块儿，要不你不认识。 是，您再采出毒蘑菇来。 如果要是那个，就是你要赶到了季节好的时候，如果你要去当地的村里头，你要是穿过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壮观的形象。 什么？ 整个村里的，无论是房顶上还是路面上，全铺的是蘑菇。 哇、 哦！而且那蘑菇都跟小孩脑袋这么大， 那么大个。 对，各种各样的蘑菇，然后反正非常的好玩。你得让人，但是让一定得让人家教你，你自己摘，你还真别去，还真别摘。 哎呦，我特别想跟这一片蘑菇草地照张相，那肯定特别壮观。 照过，我真照过， 是吗？ 漂亮，马路上一眼望不到头，恨不得全是那个大蘑菇铺着。 这真见没见过这场景， 很漂亮。而且那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入了秋以后要非常值得去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镇，叫七家镇。这个镇的话，家家都是温泉水。 哎呦，那这温泉水究竟好与不好，在这个景区我们还能玩到什么，我们在下一节当中继续请春哥给您介绍，好不好？ 好， 好，没问题。我是高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非常便宜。你要如果在北京周边那些温泉大村，恨不得得七八百， 那是 上千， 拿不下来都。 他这儿呢，基本上一个人可能一二百块钱，属于农家性质，他连温泉连吃住都含了。 哎呦，太值了， 非常值得。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咱们大家自己去玩去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去来感受一下。 对。 而且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地，假如你要喜欢历史或什么之类的，离这儿不远还有一个沟叫头沟。 哪个头啊？ 就是头， 头脑的头，人 头 的头。头沟。 头沟。这个呢有一个清朝的行宫，就是过去的一个行宫。然后在这个，因为当时过去清朝都是经常往巴上那边狩猎， 是 会，他们会从那边走， 对， 会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一个行宫。这块行宫还保存着的遗址，而且这个遗址里头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池子，你能看见温泉水在水底咕噜咕噜往上冒。 哇， 如果你要到冬天去的时候，即使冬天去，你可以看到那水底下还是绿油油的水草。 嘿，就证明水温在 它是自然出来的，并不是说你打下多少井或者怎么样，它就给它打出来，不是，它自然流。 它是一年四季不断的， 时间不断。 哎呦， 当地村民直接把水就引到自己家里头，五块钱一位你就可以洗了。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反正以前是五块钱一位。 哎呦，那这地儿真是太好了，自然资源太丰富了， 是 一年四季都能洗温泉呀，而且九十多度啊，对不对？ 是， 咱还得等它凉凉，要不烫秃噜鼻了。价格又合适，关键是你想想，在咱们北京室内看场电影，尤其是 3D 那种，还一张票就得百十来块钱，这个泡个温泉吃了饭了住了宿了才一百多点， 对对， 太合适了。 然后这是反正往承德， 好 像如果北京其实还最北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名气非常大的，是怀柔的喇叭沟门。 听说过，最美乡村。 对，然后他的话，所有的话，那个大部分北京拍秋景的地儿，往往知道的最早的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怀柔的喇叭沟门那个原始森林公园。 是， 但其实呢，我认为不只是原始森林公园这一个点，就是大家可能去就去这个景区了，但实际上整个那一片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应该怎么玩啊？我们要去，肯定就是奔着景点大门去啊。 如果要是说正规的，如果是您带着老人孩子，我建议还是去这种地儿合适。然后但是沿途就是你看，要是如果咱们走的话，肯定走幺幺国道直接往上走。其实往边上走，你插过去的话还有别的路，例如从喇叭沟边上森林公园接着再往西再往南，那边还有个庄喇路。从往那边走的话，景色特别特别漂亮，而且那条路都是柏油路，而且没什么车， 吃的少呗，去的人少呗， 去的人少，但是景色很漂亮，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地儿，特别奇异的地儿， 越说越玄乎了呀。怎么个神秘法？怎么个奇异法？ 就是这条路上，如果你要是往南走的话，然后会有一个那个类似于观景平台的那么一个地儿，修得很漂亮，二层楼。但是一般人可能就上去看了，看看远景就完了，他们不知道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下面？ 对。下面的话有一个围墙，围墙厚的，但是那围墙那个有门啊，你可以随便进。有一块巨石，巨石的下面有一个缝，在那个缝里头， 听着越听越玄乎了。这是真事吗？真有 是 吧？ 是真的。 真有 啊，而且都是上百年历史的，有一具干尸。 哎呦，一直保存完整， 对， 就在这里头。 对，然后当地村民给他穿了一个红袍，黄袍子，披着一黄袍子，就在那个石头底下。然后你可以从石头缝里的时候看得见。 明白了。 而且在这个干尸的对面还有一片悬崖，悬崖上有天然形成的大概有三个洞吧，然后里边有娘娘庙，还有财神庙，还有什么各种就是自己当地的村民自己弄的小庙。然后愿意的话可以走到那个山路，走那个可以上到那个洞里去拜拜，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就这条路就很神秘的，而且也都是没有说人家收费门票，也没人来管， 对吧？ 对 啊，你看看这，我觉得这一天可能都逛不下来，是不是？尤其是去喇叭沟门。 对， 如果要去的话还真挺冷的，那边是不是？ 比北京肯定要低好多，温度。然后那边的话，正规的酒店相对来说少一点，有一个叫闲云山房的，就在喇叭沟门口。然后还有一个地儿呢，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有一个叫云泽谷的地儿。这个地儿我觉得也挺好。这云泽谷呢里头呢，它的房间呢，一种是那种货币的小屋似的那种，就是在那个房，就是有点像 那个半圆的那种，然后在土下头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它有几个木屋，我觉得除了住宿之外，然后顺着它门口接着再往里头走，还有一个我觉得照相特别特别好看， 嗯、 也有历史传说的地儿，叫七仙盆景区。 七仙盆， 七仙盆。 哦，那您给我们讲讲这历史故事。 这个七仙盆的话，我觉得是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玩呢？它是你要到了那块以后，你会发现它那块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巨石，天然的有一个沿着那个山谷有个崖壁，一大片石头 哇， 然后有一个那个山泉水，就是顺着那个石头就往下自然的流淌， 嗯、 一常年不断的。如果你要冬天去，别说冬天去，你五一去都能有厚厚的冰，你在冰上的非常厚的冰。 五一还有厚厚的冰， 五一还会有。啊，但是现在肯定是没冰，但是你那时候去的话，你看见流水的话，在那块巨石上，天然形成的连续的七个石臼， 哦， 天然形成的连着七个， 这太神奇了、 而且最大的一个呢，我觉得一个人正下跳下去洗澡没问题，但是你别跳下去，太凉太凉。 对对对， 啊，但是水极其清澈， 嗯嗯， 啊，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古的时候，当地村民就经常来这儿祈福、他们会往水里头扔。钱啊，现在也有人啊，过去扔了铜钱，现在扔的是钢镚儿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很有，你要问当地真是有很多灵验的传说的， 哇，是吧、好多故事都在这儿曾经发生过。 对，然后那个呢，我是觉得那个故事呢，那因为都是传说嘛， 嗯嗯， 但是实际上你能看到的，我觉得这条沟里头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植物， 嗯， 这个植物呢跟哈利波特相关， 不会是他那个扫把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哦，是什么呢？您给我们揭晓一下。 嗯，就是大家的时候，可能要是如果是哈迷的话，肯定知道《哈利波特》的初吻。 啊、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下的初吻？ 什么情况下的？我都没看。 欧美他们有一个那个传说，就是说有一种植物，然后挂在上面的话，如果要是有女孩站在这个植物的下边 啊， 周围任何的男性是可以有权亲她的。 哦，是吗？那这个传说很有意思。 你看好多欧美电视剧里都会有这个。 嗯哼，嗯哼， 这种东西， 这是叫什么？ 其实在中国的话，要俗称叫冬青儿。 冬青。 为什么叫冬青儿呢？就是它常绿，即使下雪，像冬天的话，别的全都枯萎了，它是嫩绿嫩绿的。 哇、 学名叫胡寄生。 胡寄生， 对，一个木，一个角，一个豆的一个胡、胡寄生。 嗯嗯， 啊，它是一种寄生植物，这种植物特别逗，它自己是活不了的，它必须通过鸟吃了它，然后它排泄出来以后粘在树上， 哦， 它才能活。而且这种东西必须得是空气环境水都特别好点才能活，所以这种植物别地儿你几乎见不到， 没有 啊，这个条山谷里头好多 好多这样的 啊，但是这个呢其实有点泄密了 啊。为什么呀？ 大家千万要保护好这东西，因为它呢在中医上有一些作用。 嗯， 好多人专门去 要采摘，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对、所以说咱好好的去欣赏去看。 对对对对 对， 而且它特别漂亮。漂亮什么？就是它那小叶子，两个小那叶子有点像那个《哈利波特》里边那个魁地奇那个小翅膀似的，也很好，长俩小耳朵似的那个东西，也挺好玩。 哎， 啊，这个是自然环境，我觉得这一圈都特别的美。 是是是，那玩了这一天了，咱们这也够辛苦的了，给我们找点地儿吃吃喝喝玩玩呗，有没有好吃的地方推荐呀？ 这条路上的话，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家饭。 嗯， 我是建议啊，就如果要是就是他们那个像那底下的话，有个苗营村，还有这个官帽村，这样几个村，他们其实那个村民，农民家的话也很便宜， 嗯， 基本上一间房都不会超过200块钱，啊，而且呢，餐也很便宜，他们家自己农家做的，因为我吃过他们的饼， 嗯， 哎，我觉得特别特别香，而且他们做的菜什么的，真是就自己农家院里、自己院子里、庭院里头种的东西，回来就给你做， 嗯， 特别的香都，都 是很新鲜， 而且很便宜， 哎， 我觉得你要愿意的话，可以品尝一下真正的农家饭什么样。 对对对，这是跟我们大家伙介绍啊，咱们北京进入深秋之后如何去赏秋景的两条线路的推荐。刚刚只说了一个方向，一条线路哈，就是北京的东北方向哈，越走呢，这个可能景色也就越美。咱们呢再来一个大对角，因为上期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在北京的西南方向也是赏秋景的不二之选了，是吧？ 是。 如果要是西南的话，其实这两年就是如果是看红叶，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地儿， 嗯， 就是坡峰岭， 坡峰岭啊，对 对。然后坡峰岭的话，我觉得红叶那真是太漂亮了。就是说，如果要说干以红叶来说啊，北京有几个地儿，我觉得人少还挺漂亮的。一个是接海湖，那个挺漂亮的。然后呢，还有像那个八达岭那边的有一个红叶岭，我觉得也挺好。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以按规模来说，坡峰岭的红叶，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而且坡峰岭里头还有一棵号称是最老的，黄栌树，也就是红叶，好像上面都挂着小红布条，你可以去祈福去。但是这条路如果要是真是赶在红叶节，确实有点堵啊，但是确实很漂亮。 是。 而且的话，我觉得这地方呢，不只是那个你可以看到红叶，而且你要如果要是喜欢的话，时间富裕的话，可以从后山走，后山走那边还有一个，当时那个李莲英大太监，号称是他们家的一个寺庙， 哦， 有一道观， 哦， 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从后面可以看，而它上面有石碑，还有那上面石碑上写着。是什么什么什么带铃，就是他那个官职叫什么的，那个李莲英的名字， 哦， 你都看得见。 嗯 嗯，我觉得你要喜欢这种历史的宫殿，你都可以溜达一圈。 嗯嗯， 而且这条山谷里头，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吃饭地儿特别有特点，就是来这个在进坡峰岭之前有一村，就在门口边上。如果你要去这地儿吃饭的话，你会看见他那个房间里贴了，就是那个房间里好多照片，就是餐厅里头。反映的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人可能看过有一个电影叫《背篓商店》， 哦， 这是得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知道。 是 啊，要么说带老人来看呢，因为这当时这个背篓电影的拍摄地和发生地就是这个地， 哦，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取材 对 拍摄的。 对，因为这个餐厅以前就是一个商店， 哦， 就是当时商店。为什么叫背篓商店？因为在那个地方，在当时的话，这属于非常远的荒山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买东西很难， 就不通车 嘛，都在山里头，对，就是甚至你路都没法走， 没有 只能是扛着背着一个背篓，然后在山里头来回走。 明白。 然后这个人后来是作为劳动模范也好，或者怎么也好，是为人全城人为民服务，然后后来把这事拍成电影了。 哦， 这个商店就是那个，实际上那个就是这个餐厅，就是过去那个老商店， 是老商店的原型。 对， 对吧？ 就是在这儿， 大家可以去那儿怀怀旧 啊，而且吃饭我觉得也很便宜，也挺好吃，所以我觉得可以去那儿。而且离那儿不远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愿意看的话，可以啊。有叫碎石林的，也叫醉石林的。 那我喜欢后者，醉石林更有意境。 对，然后呢，如果你要走那个石阶上到上头以后，我觉得是北京我是唯一见过的，就是跟几层楼那么大的石头散落在一块儿。就是你要从那边，就是你跟那石头缝里头钻来钻去，很容易迷路，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壮观。 那得是那一每块石头得多大个儿啊？得多高？多宽？ 反正没说，我觉得就跟一楼房似的，就那个，就而且你就真是，而且它是各个石块互相之间就是混乱的搭在一起， 交错在一起 。你走的时候经常是从石头缝里头穿来穿去。 哎呦，那得太震撼！这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您没考证过？ 我没考证过，但是我认为有一种可能，这纯属我自己瞎猜 啊。 您的臆测 啊，因为在房山门头沟那一带啊，其实尤其是房山。号称是千洞之区，就是那儿，咱们一直讲可能银湖洞什么的，但实际上洞多了去了。 是是是 是。 我觉得这个山的话，也有可能是以前呢，就是一个，就是底下是洞，上面是一个上面覆盖的一个岩石，底下只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坍塌，整个底儿塌下来了。 哦， 要不它不可能出现那样的很怪异的那种石头。 对 对。 然后方方正正的，而且都是它不是圆的，都是方方正正的大石头。我觉得只有这种坍塌下来才有可能成车那种，但是这纯属我自己猜啊。 是 自己猜，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是类似于英国那个巨石阵呢。 啊，不 是那样， 它是天然形成的。 对对对， 那个太大了，那个不是能人力的，而是能。行，所以你要愿意的话，你可以自己来考证一下嘛。 嗯嗯，对， 但是千万注意，你要进了里头的话，做好自己的标记。我觉着很容易迷路，我去了好几回还老迷路呢。哦， 真的呀？ 对，你有可能就找不出来原来的道。 哎呦，那还是这大帮结果 一 块儿去。 一定 是是是是是。那西南方向除了坡峰岭这一大片之外，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个地儿呗？ 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也特别漂亮啊、 嗯、 就是奔那个白石山， 嗯， 来源来水这一条线上，从那个这从那个那个你要石路走也行，或者你走现在所谓的七环也行，走七环最快， 对， 然后呢，走七环过去以后，从白石山下来，白石山的话，可能最有名的是玻璃栈道，但是现在玻璃栈道太多了，但是我是比较喜欢那种云海的感觉，而且在白石山上的话，山顶上的石头。就北京的话，你范围之内的石头相对要么就是圆，要么就整个一墙壁那种悬崖峭壁，但是那块的话都很突兀啊、例如它有那个定海神针啊、 嗯、 啊，还有那种跟靴子是挂在那儿的那种形式啊，就是都很突兀，而且它那几个景区我觉得都很漂亮，包括山顶上的话，它的那个走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栈道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很科学，都是按照人的一个步幅或者那种走，让您不累，相对来说。而且它那设计那条线呢，可以环山，就是在山尖上环山，啊，你往下走的时候是鞋很舒服，然后往上走的也不是很累，而且那儿的有一片，我见过的北京范围之内最大的，刚才说的，红桦林， 嗯， 如果要秋天的话，它那叶子金黄金黄的，然后尤其是阳光要照在上面的时候，拍向朝边太美了， 哇， 嗯，而且它上面山上呢，山顶上还有一个餐厅。你要赶上有云海的时候，就跟在云里头用餐的那种感觉似的。 哦， 我觉得那个地方拍照片和它的颜色彩叶也都特别漂亮。 就是您说北京唯一的一处红桦就在这儿， 红桦林。 嗯，红桦林还不是独木。 哦不，我刚才说的话就是红桦，不是，是北京范围之内。 嗯， 那是在另一个地儿。 哦， 我也可以提一下啊， 在哪儿啊？ 我觉得秋天去也非常好 啊， 是昌平门头沟延庆怀来交界。 我天呀，叫什么呀？这地儿 就是我其实以前也提过，叫长峪城村 啊，长峪 吃猪蹄宴的地儿。 哦， 啊、 对， 这个地儿如果往山上走的话，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到上山顶上那块有那个树林子里头有一片很大的树林子，里头也有红桦林，红桦没不成林，但是红桦树是有的。 嗯嗯， 啊、也很漂亮。而且在那地方的话，你要秋天的话去的话，不只是能看到这种彩叶，而且还能看到北京的海拔最高的长城，啊、还能看到北京唯一圆形敌楼的长城， 嗯嗯，都能瞅得见， 都能看得见，啊、但是呢，而且它山脚下的话，从前几年嘛，那个昌平旅游委投了很多的钱整治里边，做了好多的木栈道， 嗯， 这样的话老人的话走起来就会很舒服，底下还有一个小水库，啊、景色也很漂亮， 对， 但是老人可能不一定上得了山的。啊，但底下那水库那边转着就足够了， 嗯、 而且那个长峪城里头本身也有古寺，啊，还有古戏台，好像现在这季节的话，海棠都熟了，满村的都是海棠，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看， 好美啊！让春儿哥这么一说，其实今天我们介绍这北京的秋景啊，只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西南，一个是东北，还有很多的地儿呢，是不是？ 对 对，没错， 没来得及介绍，没关系，咱们过了节之后呢，慢慢的有时间，请春儿哥再来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好不好？ 好，没问题。 嗯，再次感谢春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也再次祝大家十一假期愉快。那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